希望你能穿过我梦中的影子来到我这里，多希望你能陪我度过那无止境的夜晚，说一些我想要听到的诺言，只要说你爱我，永远都在我耳边轻言细语，只要有一句让我感动的话语，我可以抛开一切跟你走，说一些我想要听到的诺言。